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迟咗少少，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因为我哋要等埋阿龙啦夫添，我哋先至可以啊即系开波咁样样。咁就我哋就喺 Facebook 度公布咗啦，咁有啲人问啊吓，咁啊即系阿院长问啊，你系咪要交代下呢一个吓，即系你播毒啊呢啲乜嘢啊吓？ 喂， 呢排好毒喎，你有冇饮翻啲凉茶啊？喂， 喂，好大镬喎，我连搵一个最毒嘅即系花生台嘅租新 啊， 特登上嚟我。屋企搞都搞唔掂， 系咩？ 喂，但我又唔可以，即系不停喺度转 password， 我转咗四五个 password 噶啦，转转下，而家我都唔记得自己嘅 password 系乜，大佬， 啊， 都唔得，又铲过毒噶咯， 即系你系部 MacBook 啊嘛，系嘛？ MacBook 就连埋呢、這个即系咩噶啦？ 哦，咁你系成个你唔系咁你系即系你系成个 account 都出事噶啦。 系啊，咁我唔通铲咗成个 account 啊？咁大镬， 咁啊好大镬啦，系真系。咁所以咧就 屋漏兼逢连夜雨呢叫大佬。 所以阿院长都冇办法啦。咁佢呢排咧，咁佢都要系 block 咗我嘛？你block我都冇用噶，你唔好kick我啲 link 咪得咯。 系，咁呢个系嘅。 唔系佢有两个方法嘅，佢一个方法咧就系即系喺我嘅。Facebook 度咧系 share， 即系我啲 video， 咁跟住咧就 tag 晒你啲人所有嘅名， 系啊， 咁你真系以为系我啲 video 咧就 click 入去咧？ 唔系啊，做法就好似以前阿 P 仔咁样样啊嘛， 系啊 ，P 仔出一个 post 咧就好似中意 tag 晒啲人噶嘛，吓，咁佢而家佢咪就系咁样做咯吓。 第二个方法咧就是、不断 send message 喺我嘅 friend 嘅 list 里边， 系啊， 我已经系好努力咁咧话俾人听咧，有 virus。Don't open the file， 吓 ，Don't kick the link。 咁呢排系好多人都濑嘢嘅，其实都系。咁即系，因为其实早排我见到 Q 爷都有事啊嘛，系嘛？你有冇请教过 Q 爷咩？点？ 好多人有事啦，云图都有事啦。哎呀，真系搞到真系， 吓， 我已经放弃咗，唔再搞佢啦。我已经 咁啊，冇办法啦。咁就嗱，咁我哋讲翻啲台务嘢先。咁就咧，嗱，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啦，咁因为而家阿明咧，咁就系非常之忙啦，系嘛？咁你呢个礼拜二就去探咗佢啦，系嘛？咁咁阿欧轩啦就话啦，咁其实佢而家就喺入边啦，即系赤柱入边啦，咁就非常之好生性，好似系嘛？咁啊，然之后佢有自己嘅个 book list 啦，咁啊日日都睇书啦，咁样样。 佢突然之间喜欢咗咧呢个即系哲学啊， 嗯， 因为有本唔知咩哲学即系初探咁咧，后边 footnotes 咧咪有好多即系人哋嘅即系书单嘅， 好事嚟嘅。 咁佢就抄晒啦， 系 即系由呢个 Montesquieu 啊，到呢、這个我都唔系咪咁读啊？即系呢个 孟德斯鸠啊嘛， 孟德斯鸠啊，或者系呢个 John Rawls 啊嗰啲咧，即系我哋僆仔，我哋僆仔读呢一个嘅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嗰啲必读嘅书单系， 嗰个书单啊，诶， 咁就佢而家就好勤力咁样去读呢啲书啦，咁啊，即系当然啦，咁呢一个就更加吓确立佢左交之王嘅地位啦，系嘛？ 唔系，佢嗰度有好多嘅作者， 自由主义嘅作者， 基本上系自由主义者嚟。John Rawls 都系自由主义者。 咁、你不如俾整多本啊？边个啊？张五常佢老友啊？嗰、那个叫咩啊？呢、這个 Milton Friedman， Milton Friedman 啊，嗰啲书俾佢睇下啦，咁样样。 新自由主义同自由主义又唔同嘅。 咁、又系啊，唔同嘅咁样样。不过就嗱，因为大家都知佢好忙啦。咁其实嚟紧亦都接踵而至啦，呢啲咁样嘅政治官司系嘛？跟住又有同埋，其实我哋都好惊啊！即系因为而家阿达哥咧咁样样，佢就嚟紧，佢都要面对嗰个叫做系公众防扰罪。咁呢一个阿院长咧，唔系 ，sorry， 阿村长，唉，真系村长，咁都系因为单咁嘅嘢。咁所以其实。如果有攋嘢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好大镬啊！即系呢个比起呢一个咧，即系 YouTube 打压我哋咧，都不忘多样咁大镬啊！真系 咁，所以我就决定咁啦。 系 咁啊，即系阿毛哥而家冇咩搞噶， 系 嘛？ 咁啊，不如毛哥顶咗阿明爷啦。咁、啊、我亦都永久封存住，直至佢出翻嚟为止咧。呢、這个拆世台呢、這个节目， 咁、啊、就呼添翻嚟啦。 系啦，亦都欧乐轩话要唞下。 系， 咁不如阿 Anthony 你度一度，即系揾个好少少拍得到阿毛做节目噶啦。 唔系，我而家初步就揾咗咩嘅？我而家初步就揾咗猿人嘅。咁猿人大家都知啦。如果你话有听呢个穷友嘅话，咁佢都有主持嘅。咁佢系都系左交嚟嘅。吓、啊、咁就做一啲咩活化观塘啊，即系 劲 嗰啲咁嘅嘢， 保育工作啦、 啊。咁佢亦都即系之前都帮过阿朱凯迪做义工啊，即系嗰啲乜嘢嘅，即系做社区嘢多嘅，其实都系。 咁啊，试下拍阿毛哥。 系啦， 星期二。 系啦， 咁啊，节目名改咗未啊？ 节目名咧就原本我就谂过呢个叫做系无所不谈啊，但系又撞住阿谭博啊，佢而家自由亚洲个节目名喎。咁而家讲个名暂定啦，暂定就叫无话可说。咁样样，咁啊呢个就当然吓，即、啊、系、就 是、好似有啲讽刺喎、啊、呢、這个名大佬。 咁呢啲真系正言若反，你先至有啲过瘾啫嘛。 哦、oh, ，OK， 系嘛？ 你问咗毛哥 O 唔 OK 未噶？ 未问啫。 咁啊公开 啊，咁啊真系咪试下反应先啦，系嘛？试下反应先。 大家捧下场啊！ 咁啊无话可说啦。如果大家即系都觉得有啲好霸气嘅节目名咧，咁欢迎都即系建议啦 ，PM 我建议下啦。 一系就长，一系就毛嘅啫。 啊，系啦，咁啊，因为其实佢而家喺 D 一百嘅节目就叫长 Q 直进啦嘛，系嘛？咁啊，即系做改节目名系好简单，最懒嘅方法咧，你就打开本字典，你见到啲食字 g 呢咁样就怼落去咁啊系噶啦。 睇住啲四字词语， 系啊，睇住四字， 睇住个长字，睇个无字咁样，跟住就摄落去。 咁你见到我啲手笔嗰啲啊，全部都系呢啲嘢。 咁你直头叫无人地带啦，如果咁讲 都得噶，系嘛？即系仲有一个仲霸气啊，无限风光再险峰啊，大佬。咁啊，啲字太长嘅，大佬真系 老毛啲诗嚟嘅啫，呢个系。喂，你可以做 jingle 呢个就 系，唉，真系呢个。 喂，第三样嘢，我想反而想讲下， 系 即系都系台务嘅，不过快啦，就 系呢个紧要嘅。 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咧就 YouTube 你知道啦，我哋最近呢个零两个月咧都发生一个问题，就系咧。经常咧，我哋啲节目咧，唔单止系大军阀啊，大军阀系面对最多嘅， 嗯、 就系咧，我哋想摆啲广告入去嘅时候咧，系冇广告。咁、 嗯、 最后咧，我哋睇到我哋嗰个图表，因为啲 YouTube 啲嘢都好即系graphical 噶啦，好有即系 好 systematic 噶啦， 好有 figures 俾你去参考咧，就系我 view 系咁高，即系个图啊， 嗯， 嗰啲广告费系咁低，吓、嗯。啊咁你即係永远都系呈现呢一个嘅即係原本你应该系咁㗎嘛。 以前最高收入嘅从前 最高收入㗎嘛。 最高收入嘅节目呢就系大军阀嘅。咁、啊、但系。 佢好似睇住我嚟食咁嘅大镬嘅真系叫 YouTube 大佬。你上次嗰一节唔知误打误撞我都冇乜点准备嘅。讲呢个澳门大佬我哋乱吹咗大轮啦都有三万几 k 低呀。去到两万几三万都未有广告嘅、嗯，可以俾你 kick 到嘅。 系啊，真系好鬼衰啊！所以我而家见到就系、是你话 YouTube 系咪打压网台咧？即、就、系、是、我都即系、就是、之前都有少少怀疑，因为但系而家见到咧，你 My Radio 又中招啦，城寨又中啦。咁啊，因为其实你见到而家城寨嗰啲咧冇晒广告嘅，好畅通嘅大佬。咁所以咧就我都喺度考虑紧啊，即系如果我哋网台间都有咁嘅现象嘅话咧，系咪都要一个大团结先咧？系嘛，即系都要联合下吓、啊，即系见到，因为好似迷米都有，我见到系迷米都有。系咪联合下啲网台吓、啊，即系去揾下边个？ 咁你执唔执埋 My Radio 先屌？ 呢一个咁呢个要靠阿欧轩啊，呢、這个就要啊。咁你就要即系吓，唔好话咩大唔大大和解啦，起码大团结先吓、啊，即系要向呢一个 YouTube 施压啊！即系大佬，即系你咁样 唔系。同埋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啊，我哋都已经系俾人投诉咗两次嘅。 系 一次就系、是花生足球。就播咗歐聯嘅片， 係啊，呢、這個好大鑊呢、這個。 咁有一次咧，就係阿金英就係播咗呢個 My Radio，My Radio 嚟走嚟投訴我哋，係嘛？咁出咗事啦。 嗯， 有一次咧就係我哋播蘋果，點知原來某一個節目咧係播咗蘋果先。 嗯， 同一段即係呢個互動新聞。即系话咧，我哋嗰啲广告咧，全部费咧就入晒佢嗰度。 系啊， 即系送咗俾佢使。 嗱，苹果就听住啦。嗱，因为咧，即系我哋有一次播呢、這、一个佢哋动新闻咧，就因就佢呢个 YouTube 就 detect 到呢个系有版权嘅，但系个版权唔系属于苹果嘅、哦，

你香港其實你做官或者點樣都好，你冇被洗腦。其實講真啦，我相信即係香港嘅官，即係其實都比大陸好多官，其實都會更加清醒。咁你對歷史官係嘛？即係 咪同埋一樣嘢？佢係平反咗嘅喎。 係啊， 佢係平反咗其中一個人嚟嘅，即係證明翻佢嘅所謂嘅，係咪？可能有賠償添嘅，係咪？再立翻佢嘅首歌嚟做國歌喎。本來係停咗好多年嘅，淨係播曲嘅就係一段時間，喺中間冇詞㗎。 文革嗰十年咯，咪就正正係。 咁你都唔解釋下佢一段歷史， 嗯、 你唔借呢個機會解釋下呢段歷史，咁你咪真係擦錯鞋，係咪？你讲緊呢，你叫人哋唱呢首歌嘛，要嚴肅嘛，肅立嘛，吓唔可以玩嘢嘛，中间唔可以摄啲嘢落去嘛，好似宣誓咁嘛，咁你更加应该睇下佢呢段历史啦。 咪同埋你冇 睇完呢段历史，咪肯同你唱咯，啲靓仔靓妹，因为经过反省，经过检讨嘛。 咪同埋你讲返即係国歌法里面佢衰呢啲即係有机会犯国歌法嘅嗰啲乜嘢係似文革嗰、那个现行反革命系咩呢，就係话即係有白人开会啦，咁然后呢你喺嗰张咁嘅碌屎嗰度呢系咁去画公仔啦，咁点知呢画整烂咗张纸后面有毛泽东嘅，咁你就已经系现行反革命㗎啦。同样道理，你唱下呢一个国歌法嗰阵时咪唱国歌嗰阵时突然之间你走咗音嘅话，其实你就是类似文革那种现行反革命，即是即刻无端端变咗犯罪者，喂其实是好容易动辄得救的，这些严刑峻法才是大家更加去到要关注的东西。 喂，很简单而已，即是你说全世界所谓的第一大强国美国佬，他的国旗可以被你烧的。不当然很多人反对啦，但最后尾因为第一修正案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话，我哋每一个人系应该要有呢个自由噶嘛， 表达嘅自由咯。 喂，我嘅自由可以唔爱国嘅，大哥，点解一定要我爱国啫？喂，你嘅国有咩值得我爱啫？美国都系咁，何况你中国？ 喂 ，even 台湾都系咁噶，有呢个中华民国底裤噶嘛？ 唔系啊，即系呢个唔系美国最多添。咁防唔防碍佢系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咯？ 喂，同埋人哋先覺得你呢個地方係有擁有真正嘅自由啊！因為我能夠保障少數人嘅權利啊，係好多人反對嘅。選親美國總統，啲人係會 challenge 嘅一樣嘢係乜嘢呢？除咗話佢食大麻之外，第二樣嘢就係、是，喂，你有冇逃兵役㗎？或者你嗰陣時候唔係話逃兵役，因為美國係即係自己加入㗎嘛。佢嗰陣時候個講法係乜嘢？你如果能夠喺打仗個階段裏面，你係有參過軍嘅話，為咗即係國家係出咗力嗰啲友呢，係多啲飛嘅。 嗯。 即係呢啲咪愛國囉。咁但係唔係代表你冇參加過你就唔可以選總統呢，或者俾人哋批鬥㗎，大哥。 嗯。 喂，呢個係我哋選擇嘅權利嚟㗎嘛。克林頓都冇打過，奧巴馬都冇打過，冇參過軍啦。咁點呢？唔係代表唔愛國啊，大佬！甚至乎美國，我見到一啲人喺 Facebook share 美國個國歌，嗰啲人係唱到好似流行曲咁噶嘛，喺度玩緊、那個即係節奏噶嘛，那個 rhythm 噶嘛，咁又點咧？咁點咧？喂，呢、這個先係我哋最大嘅反省嘅，從呢件事裏邊係出醜啊！中國人 開道開歷史嘅倒車，依家講緊。 不過唔緊要。嗱，我都差唔多呢一節完啦，順手講一句台務，頭先講漏咗。YouTube 咧，我發覺下面咧好多 comments 咧，越嚟越多啲五毛嘅屌。 係啊，好多噶。 我哋嗰啲啊，一講中國問題啊，即係我哋上次我明明同阿龍好似你唔喺度，我哋講緊嗰啲政治問題，佢又當我哋講軍事，屌你大軍墳唔好再講軍事啦咁樣。 我佢顧名思義，因為佢冇聽，佢見到你個名字就真係以為真係真係好白痴啊！呢、這個真係。 跟住上個禮拜你自己去做 Google search 啦。咩叫不可抗力嘅因素啦？究竟系因为战争风暴嗰、那个合约系唔成立噶？地震啊嗰啲因素啊，同埋我哋已经讲咗啦，就话就算赔俾你啊，下次啲 premium 都好贵啊！屌，跟住落七个 comment， 我叫阿院长帮我 po 翻段嘢回应下佢。屌你，我因为我 lock in 唔到个 account 嘛，屌，我费事喺度呢啲友喺度误导嘛，以为即系因为你系讲紧一个好。重要的一个合约来的嘛，不可抗力的因素。